全国自然能源部门科技成果展拉开了帷幕，开幕式19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。本次展会由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办，由金日成综合大学、国家科学院自然能源研究所、平壤移动通讯运营局等数十个单位参加。展会共有1200多件成果资料推出，将分为太阳能、风力及地热能源等自然能源开发利用小组和自然能源节约小组举行。